找我们咨询自驾， 是不是？ 因为在土耳其自驾可能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熟悉， 对， 不像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 嗯、 但是土耳其的公共这个交通，也就是说这个公路是非常非常好的， 哦、 是非常适合自驾的、 嗯。 一般情况下呢，我很多人是希望从比如说坐完热气球从卡巴多奇亚就自驾到这个海边， 嗯、 我不太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一路全都是山景嘛，没什么意思 啊、 嗯。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太好的推荐了，别这么走。 对， 嗯、 这怎么都是沙尼？这是哪儿？ 我们。 沙里 是的，我们所以一般建议就是到地中海以后、 哦、 沿着海开车， 哎呦， 从比如说像地中海、啊、安塔利亚是那个地中海地区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城市， 先去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嗯嗯、然后从安塔利亚你再自驾到这个棉花堡、 哦、 那个自驾到费特西耶、 哦、 费特 西 耶、哦、对，费特西耶非常非常漂亮，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蝴蝶谷的一个视频在网上非常非常的流行、 哦、 海水非常的清澈、哦、清澈，然后很多外国的游客在上自驾这个皮划艇、 嗯、 这个视频非常非常流行，转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很 多人 蝴蝶谷、 嗯、这蝴蝶谷在哪儿啊？就在费特西耶地区， 费特西耶、 哦、 哎，对，在那边玩个两三天，因为那边有滑翔伞、 嗯、 还有这个利西亚，大家都知道利西亚之路、 嗯、 这条路是适合于这个徒步的、 哎、 啊，有些人会选择沿路徒步，或者在当地可以滑皮划艇，还有比较这个刺激的就这种这个瀑布的这我们叫什么 从瀑布直接滑下去是吗？ 对对 对, 对， 哇， 还有一个皮划艇活动， 哇， 子龙 漂亮，哎呀， 什么子龙？你又看过《圣斗士星矢》，你就说周国、 哎， 你 那都什么时候了？还子龙啊？ 应该是龙棒。 那是 啊，然后从这个费特西耶的话，我们可以在如果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话，没有去过的人还是得去棉花堡，大概体验一下。 棉花堡得去，必须得去 啊、 嗯！ 他们当地的这个自然风景呀，都是需要去体会。 嗯、 然后最终再从棉花堡这个地区开车到伊兹密尔，伊兹密尔那边有保存非常完整的这个埃菲斯古城，这个古城到土耳其一定要去， 嗯、 因为真的是保存，就是大家看遗址， 该到这个点了。 只是听导游说啊，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但是你到这个埃菲斯古城是你正儿八经能看到这个地方。 啊， 一会儿让会长他比较专业嘛，带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埃菲斯古城。 嗯、 我们这今天可是 这么一个、嗯、这个海边的这么一个自驾线路是我比较推荐，然后再从伊兹密尔坐飞机回到伊斯坦布尔。 啊哟、 哎，你看伊斯坦布尔你没去过的你得去吧，这个城市。 这个行程大概耗费多长、几天大概得合适？ 这个行程嘛，总体的行程来说只是自驾的这个， 就是您刚才从头到尾说完的 ending 结束， 我觉得大概需要9到10天的时间。 还行， 九到十天可以啊。 一般情况下土耳其的整体的一个产品也都是在9到10天左右。 哦，是的， 你看不说不知道，一说一大堆，好多 是咱们都不知道呢。 对，您刚才说的那个户外啊、嗯、我就非常跟大自然亲近接触的一条线、啊、 你想沿着地中海，就是地中海是特别特别美的一个海域，我觉得 对这几年像地中海和爱琴海的这个旅游城是我们主要向中国的这边的旅游爱好者所推广的。 对 对， 因为大家对伊斯坦布尔、对卡巴多奇亚的热气球、对棉花堡的这个都比较了解，温泉什么的、 嗯， 所以我们想让他们了解更多样化的土耳其。然后一想到海，也能想到哦，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有444个蓝旗海滩，蓝旗海滩代表什么？现在我们土耳其的蓝旗海滩排名第三，在西班牙和希腊之后。 嗯、 因为蓝旗海滩是质量非常非常高的海水海域才能给予的一个世界级的这么一个海滩的称号。 蓝旗就跟金枪鱼一样了。 是是是， 你也可以这么。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最高标、啊、最高级别 的，很好 的， 就是你到那边，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不用去担心这个海域会不会有污染， 啊、 或者这个海滩会不会不舒服之类的， 都没有危险是吧？ 对，没有危险， 鲨鱼都进不来。 对，海水和沙滩的质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蓝旗海滩， 嗯， 对， 400多座。 对，每年它都会有新的这个评定标准， 哎、 所以按照这个评定标准， 嗯、 每年会有增加，也可能会有递减。但是现在今年的指数来说的话，是土耳其有444个蓝旗海滩。 你看看。 喜人这么多的漂亮的海滩，真的是都可以烧烤吗？ 我们推荐还是在这个鹅卵石海滩上。 哦，对对对，就想问问大家们，保护他们的环境很重要。 对对对， 我们只是这么说，就是那个地方适合烧烤，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去参 浏览。对对对对， 你知道你搬个烧烤架和炉子上那海滩挺费劲 的， 但是爱吃的人真的是到哪儿都可以烧烤， 是不是？ 我背着烧烤架。

20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哦，200万、嗯、 可是夏天那里的人口达到800万。 我的天哪， 避暑胜地吗？ 是因为有靠海 吗？海滩吗？ 对，海滩、 哦、 安塔利亚是土耳其和地中海地区的非常重要的旅游和度假天堂。 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安塔利亚。 嗯， 嗯、另外一个特点是安塔利亚戈壁就是北部有托罗斯，刚才我说的那个山、 嗯、 那个山就挡住北部的那个冷的天气、 哦、 所以安塔利亚一年12个月都可以下水。 太棒了。 那不三亚吗？土耳其 三亚 是不是很南方？ 对 对 对， 对， 对， 地中海那个啥嘛，是不是、啊、希腊的某些岛？ 没错。 嗯， 哇， 如果你想冬天下水， 下水， 你小春哥也在那里下水 啊、 你想滑雪，你开车过去40公里往北部、就是、 过那个山， 那里就你可以滑雪。 神奇了， 天哪，一山之隔。 那没有三亚，没有 三亚。说你给我走下山那边滑雪， 好神奇啊、 嗯、 冰火两重天，我的天，太棒太棒了。安塔利亚，叫安塔利亚、嗯、 安塔利亚，对，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哎、所以安塔利亚世界各地好多国家有直飞到安塔利亚的航班、 嗯、现在中我们 就是 北京有吗？ 北京没 有， 没有， 可是将来会有的， 将来会有的吧， 会有的，会有的。 你日程在跟上来，你说这么、嗯、 对对对， 这么棒的一个地儿， 把这个开发出来， 对吧？ 怎么自驾？怎么沿海边？怎么烧烤？怎么滑雪？ 一半是水，我、 哦、 太棒了、 啊、 这个地方，一半 是 雪，是、 啊、 一半是有那个火焰，太棒太棒了啊、 嗯嗯！很棒。 刚才西宁女士跟我们说过， 嗯， 到那个费提希， 嗯 哼，通过费提希之后去一个 boardroom。boardroom 什么？土耳其的就是夜生活非常丰富的一个镇、 哦， 可以说一个镇， 就是有 party， 有 大家可以 什么都有， 酒吧、夜店、club， 对， 我喜欢，来，快给我介绍一下， 对， 哦， 嗯， 土耳其人聚会的地方， 对，土耳其的好多明星， 哦， 夏天都跑到那边去度假， 哦， 那个是一个富人的镇，就相对来说比较 对 现代化的一个镇，是吗？ 后来就是我们去那个棉花堡，棉花堡是公元前30世纪、 嗯、 哦， 也是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什么亚历山大时代， 嗯， 建的一个城市，现在是土耳其当时罗马东罗马帝国的非常重要的温泉中心， 哦， 现在也是世界保护遗产之一， 是是是。 然后我们过去伊菲索，伊菲索是刚才新女士说过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 是古城吗？是吗？ 也是一个古城。 对对， 这个古城的历史是公元前6000年开始，可是最发达的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 嗯嗯， 公元前4世纪是什么？亚历山大占领过那里， 嗯， 然后把他手下的12个将军之一吕斯马库斯管理那个城市，当时那个城市就是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的非常重要的贸易中心 啊，贸易中心哦。 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那个城市的人口有24万人口， 哦， 24万，现在算是2000万，差不多一样的概念， 好多人啊， 蛮大的。 对， 伊菲索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亚里士多德， 哦，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马车顿的国王菲利普的朋友，也是亚历山大的老师， 嗯， 他跟自己的学生一起来过那个城市，也是埃及的艳后克劳帕特拉也来过那边， 嗯， 罗马帝国的好多皇帝来过那个地区， 这个地方所以非常有那个历史的印记，因为这些所有的人来过这个地方， 对对对， 作为现代的游人到达这个古城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什么样一个分享方式体会啊？ 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对，能看 到 除了古城的一些印记，有吗？ 古城有的废墟他们可以看出来， 哦， 那里最重要的是跟客人讲解这里的历史， 哦，还是 他们就可以感受出来， 哦，嗯， 有的是我们跟中国的有的东西跟他们比较讲解， 哦， 那是 类似 他们理解的比较容易一点。伊菲索有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 叫塞苏斯图书馆，塞苏斯图书馆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图书馆， 嗯， 原来那个图书馆里面有30多万本书， 嗯， 30多万本书， 对， 哦， 可是大家都知道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非常出名， 嗯， 当时伊菲索的市长，这是一个传说，爱上

青草。